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5月27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政策局发表谈话，要求美国撤销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。